过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关云长，知世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话说王毅带领42万大军，再加上后勤部队几十万，其中还有特种部队智囊团，信心爆棚，豪气大增。后来他干脆把这支雄军改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王百万。号称他这支部队有100万人，一来给自己人打士气，二来给敌人灭威风。路上又有被汉军打败的严尤、陈茂等军队的加入，使得王百万军力更盛，大有支一鞭而截江断流，跺一脚而地动山摇之气概。就在王莽采取如此超规模军事行动的时候，汉军又在干嘛呢？他们又将如何应对呢？汉军听说敌人大军压境之后，是个个面如土色。汉军男女老幼算起来凑在一起也就10万兵马，而且还不是集中在一块儿，分散在南阳颍川各地，各自为阵，各自为营，各霸一方。兵马本来就少，又是分散的，如何能应对王毅的百万大军呢？王莽在关键时刻想到了救世主王毅，汉军在关键时刻也想到了一个人，就是曾被绿林军打压抛弃的刘演。虽然绿林军都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但是此时枪口一致对外的时候，团结才是力量。因此他们这回充分发挥知人善用的作风和海纳百川的气魄，一致恳求刘演来主持大局。刘演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披挂上阵了。毕竟能被大家这么看重，他还是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虽然下野只有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重夺兵权的他却有种恍如隔梦的感觉。当然他这个救世主也不是吃白饭的，很快就制定了3步走的方针。一是调集南阳附近所有的汉军攻打宛城，如果能拿下宛城，那就等于给汉军留了一个强有力的后方根据地。二是命令颍川附近的汉军加快攻城拔寨的步伐，做好军事防守体系，多捞地盘，早做防御，拉长战线，牵制敌人。三是求援于赤眉，毕竟都是革命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应该说刘演不愧为天才的军事家，但从他的防御3步走来看，很是完整，很是细密。如果真能按照他的策略而行，王毅即使100万大军也很难讨到便宜。毕竟拿下宛城之后，汉军退可守，进可攻，进退自如。扩张颍川地盘之后， 就能够分散新军的兵力。而如果赤眉军肯相助的话，内外夹击，新军必败。听完刘演的分析之后，汉军刚才还个个愁眉苦脸，转眼间已经喜笑颜开了。但问题是，刘演的三步走能不能实现呢？为了征求赤眉军相助，刘演是亲自挥毫泼墨，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书信，归纳起来就是：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唇亡就会齿寒，联合才是唯一的出路。然后派出使者紧急送到赤眉那儿去了。赤眉的人做事也毫不含糊，同样挥毫泼墨，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书信，交给使者，让他带给刘演。刘演打开信笺，但见里面空无一字，只有一幅画，画中有一绝世美人，手拿胭脂，正对着镜子左描右画，一双秀目发出勾人魂魄的光芒。莫非赤眉要我们使用美人计来对付王莽的百万大军吗？莫非叫我们去哪儿请神仙嫦娥姐姐来住不成？众人正议论纷纷呢，但见刘演此时面色凝重如铁，大家顿时感到不妙，就停止议论了。刘演说，赤眉是跟我们一样的凡人，他们没有神笔马良的功底，可以画个美人点石成兵，弹指一挥间就把新军消灭于无形。他们只想告诉我们一句话，他们现在是美人照镜子，自顾不暇，没空来帮助我们。什么美人照镜子？我呸！我看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众人骂归骂，但是骂声背后分明含着无限的叹息。很显然，求助外援这一步棋算是落空了。其实赤眉之所以婉拒了联军的请求，那是因为他们真的很忙，不是照镜子，而是忙着进城。进什么城？进新军特意留给他的城。原来王毅兵马抵达洛阳之后，马上进行了军事部署，也是三步走。首先命大将军杨俊带精兵5000屯守敖仓粮道，以确保百万大军的后勤供给。其次命车骑将军王寻带精兵10000镇守洛阳的门户荥阳，确保洛阳万无一失。第三命太史王匡、国将哀章撤出清徐2州，集重兵于定陶，扼守赤眉继续西进之路。王毅不愧是军事天才呀，他的这三步走战略，第一步保证了百万人马最重要的吃饭穿衣供应问题，这是个重要问题，只有填饱了肚子才能有力气打仗啊，要不然什么都是白搭。第二步同样的重要，洛阳是前线指挥中心，确保了洛阳固若金汤，就能少去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去剿灭汉军。第三步是关键当中的关键，赤眉军是一股很重要的力量，一旦和汉军联合，那就会祸害无穷，因此他才会在出长安城之前就派朱蒙和袁赦两员爱将分别带领精锐部队镇守武关和函谷关，确保长安城的安全。但这只是防止赤眉军趁机攻打长安，或者一旦他们和汉军联合，使用围魏救赵之计，长安也可安然无恙。此时叫王匡和哀章放弃清徐2州，退守定陶，是为了喂食给赤眉军吃，迷惑赤眉军，让他们无心再和汉军联合。 而定陶却不能再丢了，因为定陶一丢，赤眉军就趁机向洛阳进军，这样洛阳就会有危险。因此王毅一边给王匡和哀章两人调去兵马支援之外，一边还叫他们两个签了守住定陶的军令状，八个字：城在人在，城破人亡。与此同时，王毅还命扬州牧李胜扼守彭城，以阻挡赤眉南下之路，便以祸水为界，叫李胜签下军令状，八个字：何在人在，何开人亡。定陶不失，赤眉军就不能西进，无法威胁洛阳；彭城不失，赤眉军就不能南下，无法和汉军会合。丢了青州、徐州给赤眉军，就可以迷惑其心智，毁掉他的斗志。可以说，为了阻止赤眉和汉军联合，王毅考虑到了方方面面。退一万步来说，赤眉军即便和汉军联合，在他的层层部署之下，也可以做到万无一失。事实上呢，王毅的策略果然有威力。赤眉还不是真正的虚眉，他们也有柔情的一面，也有风情的一面，也有真情的一面。新军退出清徐二州之后，他们忙着在城里淘宝，忙得不亦乐乎，面对汉军的求援，直接就拒绝了。话说刘演三步走中求援赤眉这一步宣告失败以后，刘演充分发挥不灰心不气馁的优秀品质，努力去争取实现另外两步，而这两步当中重中之重就是拿下宛城。拿下了宛城，就有了和新军对垒的强大根据地。可是要拿下宛城，就必须要颍川一带的汉军先牵制住新军，以给他赢得攻城的时间。换句话说，颍川要是能把新军拖住，一旦他拿下了宛城，颍川军部再率大军来支援，就可以赢得跟汉军进行生死决战的机会。可是呢，颍川一带能否顶得住王毅百万大军的血腥洗礼吗？此时的王毅在安排好后方的工作之后，率领42万大军东出洛阳，过偃师，出巩县，很快就逼近昆阳了。昆阳是颍川汉军的中心地，眼看敌军来得这么快，像从天而降一般，颍川汉军诸军将领就齐集昆阳，召开了一次紧急军事会议，商议汉军何去何从。因为大军压境的压力，会议一开始就乱糟糟的，呈白热化的争论状，争论的焦点无非是战是守。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是陈国上公王凤，防守派的代表人物是王常。主战派的理由是攻其不备，趁敌人初来乍到，出兵阳关，打新军一个措手不及。防守派的理由是冲动是魔鬼呀，官兵人多势众，正面交战无异于以卵击石，不如先按兵不动，待我军援军到来再从长计议。当然了，很快王常就处于绝对的劣势，因为大家一边倒地支持主动出击，而防守派几乎只有王常这根独苗在支撑着。孤掌难鸣，独木难支。就在王常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关键时刻站出一个人来，大喝了一声：“我来也！”然后就站在王常的一边。当王常激动的正要说缘分之类的话的时候，这个人却抢先开口，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退一步海阔天空，进一步海枯石烂。这个人就是刘秀。要知道汉军大都是老农出身，没有几个读过书的。面对他这样绕口令一般的语句，大家都表示听不懂。刘秀只好解释了，坚守昆阳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可是呢，这个时候谁会听刘秀这个无名小卒的建议呢？很快汉军就倾巢而出，开赴阳关。接下来的进程果然和王常、刘秀所料的那样，两军一交战，拥有特种部队的新军就显示强大的战斗力，汉军很快就丢盔弃甲地逃回了昆阳。通过这次摸底，绿林军原本风发的意气消失殆尽了，无论数量还是实力都不在一个等级上。和这样一支超级部队打仗，结果无非三种：死是意料之中的，不死是意料之外的，伤残已经是万幸了。恐惧笼罩在了每个人的脸上，狼狈不堪的领导们又齐聚一堂。这回他们讨论的不是战或守的问题，而是商量如何分赃散伙的问题。与其坐在这里等死，不如各自卷起自己的铺盖早点闪人，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在散伙之前呢，大家终于豪放了一回，拍桌子敲碗唱起了散伙歌。正当大家伤感至极的时候，一直都沉默不语的刘秀站起来了，他大声说了，亏你们枉为英雄，大敌当前，居然不思忖抗敌之办法，却如此这般自甘堕落。散伙散伙，散了伙大家都到哪儿去？天下之大，也没有我们的藏身之处，那王莽会放过我们吗？再说敌人现在就在眼前，想逃也逃不掉啊。众人都愕然地看着刘秀，纷纷对他进行了一番声讨。你一个小小的偏将，你算哪根葱啊？要你来指手画脚啊？先前我们伏击敌人，就是你百般阻挠，坏了我们的兆头。如今你又来放晦气，呸呸呸，好臭，好臭！识相点，你滚一边去。正当众人的唾沫快要把刘秀给淹死的时候，刘秀是哼哼冷笑了几声，很识相地走了。可是一个最新的情报很快让大家对刘秀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王莽新军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城北，军队的阵营是连绵数百里，神龙见首不见尾。完了完了完了，现在是想逃也插翅难飞了，怎么办？不能坐以待毙呀。好在大家在关键时刻终于想起了刘秀，于是又赶紧都笑容可掬的又把刘秀给请回来。就连一向天不服地不服的王凤，那也是超级大变脸。他对刘秀很客气，快坐，快请坐，请上座。刘秀也不客气，气定神闲地坐下，然后指着身前的地图对众人说了，来，看看，都仔细地看看。众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地图，就听见刘秀继续说，眼下昆阳城虽然只有8-9千人马，但是昆阳城池坚固，坚守半个月还是没有问题的。当务之急

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刘秀带着十二位敢死队员突围去搬救兵了，镇守昆阳城的重任自然而然的就落在了王凤、王常身上。因为牵挂着突围的事儿啊，他们几乎都没睡觉，在惶惶不安当中度过了一个晚上。一大清早就登上城楼查看城外的动静，不看倒还好，他这一看差点没直接昏过去。只见昆阳城外一夜之间是列营数百，旗帜遮天，把昆阳围得跟铁桶一般，黑压压的，不知道哪儿是尽头了。到了晌午时分，随着王毅手中令旗一挥，新军开始向昆阳城发动了攻击。顿时间那是箭如飞雨，杀声、喊声、哭声、哀鸣声混为一体。可是此时昆阳的汉军除了死守没有别的出路了，所以呢，男女老幼齐上阵，是拼死护城。都说人在困境当中爆发的力量是无穷的，这话果然不假。尽管新军人多势众，尽管新军武器装备精良，尽管新军不遗余力地进攻，但这一天非但没能够攻下昆阳城，而且还损兵折将3000多人。看着案头的伤亡报告，王毅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啊。曾几何时，他所向披靡，一骑绝尘，千万人之中如入无人之境，取敌军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曾几何时，他力扶大厦于江青啊，谁敢横刀立马为我王大将军。可现如今呢，他拥有百万大军，智囊团呐、特种部队呀、机器超人呐、都配备齐全了。如此豪华的阵容，非但没有以摧枯拉朽之势拿下小小的昆阳城，反而折损了这么多的兵马，这有点让他不敢相信，莫非自己真的是廉颇老矣？正在他忧愁的时候，大将严由来了，告诉他：“你不是廉颇，你是王毅，你没老，你还能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王毅是聪明人呐、自然知道这个时候严由来肯定不是为了说这么一句话，于是笑着说了：“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严由也没有转弯抹角，直言说道：“大司空犯了军事路线错误，我们的百万大军现在不应该在昆阳，应该在宛城才对。” 接着说出了理由。昆阳虽小，但却很坚固，恐怕一时半会儿拿不下来。即便攻下来了，也会伤亡惨重。况且，还需要很长时间的煎熬才能办得到。汉军的主力现在正在围攻宛城，宛城是敌我两军的分水岭，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因此，我们现在应该派大军直接去宛城，和宛城里的新军里应外合，消灭他们的主力，生擒韦天子刘玄。那个时候，昆阳就不攻自破了。应该说，严尤的解忧解到点子上了。汉军孤注一掷地攻打宛城，唯一忧的就是新军的援军。按照刘演的策略，颍川能拖住新军主力多久，关系到宛城的成功和汉军的成功。可是呢，王毅隐居多年，打仗的水平没涨多少，脸皮却涨厚了。他现在忧的不是宛城啊，而是他自己的面子。他这么多兵马，如果连小小的昆阳城都拿不下，颜面何存呢？所以，面对严尤的解忧，王毅直接就否定了，并且说：“何以解忧不是严尤，何以解忧唯有昆阳。”王毅不会料到，就是他的一意孤行，就是他认为面子比城池更重要，就是他过于自信，犯了屯兵于坚城之下的大忌，祸患也就此埋下。百万大军攻不到一万守军的昆阳城，昆阳城再牢固，士兵再英勇，军民再团结，终究逃不过沦陷的悲惨结局。也正是因为这样，汉军在坚守一个星期之后，在苦等援兵无望的情况下，终于动摇了。王凤就找来王常商量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呀，如今再这么抵抗下去，不是和官兵过不去了，而是和自己过不去了呀。这么下去，城迟早要被攻破，为了给大家一条生路，我们还是投降吧，再等等吧。”王常是一个宁可战死也不愿意投降的人，但现在的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的生死，而是城里几千男女老少的生死，他也强硬不起来了。最终，王凤和王常两个人没有进行口水战，而是选择了笔战。他们招来一些民众代表，以民主的方式，采用不记名的投票方式进行表决。最终以王凤为首的主降派，占以绝对优势，战胜了王常为代表的死守派。少数服从多数，很快昆阳城头就竖起了白旗，接着是城门大开，并以广播的形式直接向城外的新军喊话：“我们不打了，我们投降了，请你们进城来吧。”得知汉军投降了，王毅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汉军这使的是空城计吧。第二反应是这太不像话了，汉军这个时候怎么能投降呢？第三反应是太不够意思了，打不过就举手投降，一点都不好玩。三个反应加在一起，王毅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批准汉军投降，太便宜他们了。所以呢，面对着可以兵不血刃占领昆阳的机会，王毅居然摇头了，并且马上叫人回话：“站直了，别趴下，咱们接着打。”严尤一看这么闹下去还不得坏事啊，马上就提出来了：“王将军呐，兵法有云， 围城谓之阙，就是说围城总要给人留上一条出路。宛城那边的汉军主力听说昆阳投降了，肯定害怕，咱们真正的战场还是在宛城，消灭汉军主力部队才是当务之急，不要因为一己之怨而耽误了整个战局呀。这时候63位智囊团也集体上场，旗舰王毅接受汉军的投降。可是呢，利令智昏的王毅却说，大家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也知道你们的良苦用心，想走成功的捷径，可是呢，我是一步一个脚印的人，他们走投无路才来投降，此时我如果接受这些嗟来之食，要比杀了我还难受，对不起，我还是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以武力的方式真正打败他们，征服他们，这才是武士道精神，这才能扬我军威，扬我军威呀。就这样，汉军投降的路被堵住了，王毅逼着他们走上了绝路。是与昆阳共存亡吧。是啊，投降都没门了，横竖都是一死，要死也得死得其所，要死也得轰轰烈烈，豁出去了就跟你们这些恶魔拼了。俗话说呢，置之死地而后生，汉军不再做待宰的羔羊了，更何况即便是羔羊也会有怒吼的时候。愤怒的汉军此后竟然抵住了百万新军10多天的强攻猛打，这真是一个奇迹呀。当然，这个奇迹与其说是汉军创造出来的，还不如说是王毅逼出来的。狗急了都会跳墙呢，何况人乎？而支撑着他们信念的，就是刘秀和他的12敢死队。那天晚上，他们像风一般的冲出城去，那天晚上，他们像狼一般的在敌人百万军中横冲直撞，他们像夜鸟降空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个晚上到现在都是不眠之夜。这13太保能冲破新军的层层阻挡吗？他们能搬回救兵吗？话说以刘秀为首的13太保连夜突围，一来因为人少，又个个都是虎狼之将，再加上天黑，敌人不知道他们虚实，再加上打了新军一个出其不意，结果他们像下山的老虎一般左冲右闯，势如破竹，居然冲破了王毅百万大军的阻拦，成功的突围而去。看来啊，只要敢想敢打敢闯，奇迹无处不在。成功突围之后，刘秀等人来到了郾城和定陵。郾城和定陵的守将们见到他们的表情啊，首先是吃惊，听说王毅带领百万大军把昆阳围了个水泄不通，刘秀等13个人居然能从敌人的人缝里边挤出来，这不能不让人惊讶呀。其次他们又是笑啊，那笑分为很多种，大笑、喜笑、苦笑、狂笑，而他们现在那只是尴尬的笑。这种尴尬的笑代表着抱歉、遗憾、无能为力、爱莫能助。王毅大军压境，刘秀等人冒死前来，目的很明显呢，想请他们去救援昆阳。可是昆阳现在已经是一夜置身于汹涌澎湃汪洋当中的扁舟了，敌人重重包围，步步为营，层层设防，条条道路可以通罗马，唯独一条不通昆阳。要他们这点人马去救援， 那无异于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接了风了，寒暄完毕，守将们不等刘秀等人开口，就来了个先发制人。大概意思是，各位英雄好汉，既然能冲破千难万险到了这儿，也是缘分。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手难牵，既来之则安之，不如在这儿暂且先住下，待我们打探清楚了昆阳的情况，再从长计议如何。他们的从长计议，无非是为了先安稳住刘秀等人的托辞，到时候如果昆阳城真的破了，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不去救援昆阳了。十三太保被他们的柔弓这一忽悠，觉得有道理。虽然在突围之前，他们热血沸腾，誓死壮志报国，可是呢，在经过风雨涅槃之后，他们发出唯一的感触却只有四个字：活着真好啊。毕竟一路的艰辛和苦楚，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得到，那种孤独和无助，那种在生与死之间徘徊的滋味，那种绝处逢生的感触，折磨的是他们的肉体，但醒悟到的却是活着的珍贵。冷也罢，热也罢，只要活着就好。守将们的话一针刺进他们脆弱的心灵。是啊，现在的形势他们比谁都更清楚。这种情况，这么点人马，与其说是去救援，不如说是送死。在生与死的当头，他们当然也选择生，因此他们选择了用沉默来回应守将们的肺腑之言。沉默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眼看着敢死队就要迷失自己了，身为敢死队中带头大哥的刘秀再一次勇敢地站了出来。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首先是投桃报李。人和人之间都是相互的，你怎么对别人，别人也会怎么对你。现在昆阳有难，你们做缩头乌龟不肯去救援，他日你们有难，谁又肯来舍命救你们呢？第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如果昆阳失守，王毅立即就会调转马头来攻打定陵，以现在的军事力量肯定抵挡不住王毅的百万大军，到那时候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大家是昆阳的希望，昆阳也是大家的希望。最后就得出结论了，救昆阳就等于救自己。一席话说的守将们惭愧地低下了头，经过一番交头接耳之后，他们达成了共识，发一半兵力救援昆阳，留一半兵力守郾城和定陵。这么一来呢，就算是救援不成功，还有退路可走。外行人肯定会被他们迷惑呀，这个理由听起来还是很中肯的，毕竟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但事实上果然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刘秀马上就否定了他们的论调，又教会了大家一个关键词：一根筷子一折断，十根筷子硬如铁。我们现在兵力本来就少，再要分散的话，那就会被敌人各个击破，只有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才能变弱为强，才能和敌人对抗。分兵留守，你们守什么呀？不是守城，是守着各自的财物吧。